赫斯德拉下第六章。当桑巴拉特、托比亚、阿拉伯人格生和我们其他的仇敌一听说我重修了城墙，已没有破口的地方，虽然到那时我还没有在门上安装门扇，桑巴拉特和格生便派人到我这里说，请来，我们在敖诺平原的一个村镇中会晤。其实他们是企图谋害我，我虽派使者去答复他们说，我做的工程浩大，不能前去，我怎能离开工作到你们那里去，而使工程停顿呢？他们如此连续四次遣使者到我这里，我也同样答复了他们。随后桑巴拉特第五次又同样打发他的臣仆来，手中拿着一封未封的信，信上写着说，在各民族中传说，而且格生也证实此说，你和犹太人图谋造反，为此你才重修城墙，据说你还要为王，并且你派定了先知在耶路撒冷为你宣传说犹大有了王。现今这些话势必传到君王那里，所以请你来，我们互相商议商议。我遂遣使者向他说，绝没有像你所说的那些事，是你心中虚构的。其实他们是企图恐吓我们，心想如此他们必放弃那工程，不再工作下去。但我的力量更坚强了。有一天我来到莫塔贝尔的孙子德拉雅的儿子舍玛雅的家里，他正闭门在家，对我说，我们上天主的殿，到圣所里去会晤，关好圣所的门户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且今夜要来杀你。我答说，像我这样的人能逃避到圣所中保全生命吗？我绝不进去。我觉察出来，不是天主打发他向我讲这预言，而是托比亚和桑巴拉特贿赂了他，要他恐吓我，使我那样去做犯罪的事，如此给他们留下一种坏名誉，好借以辱骂我。我的天主，请你按照托比亚和桑巴拉特之所行记忆他们，也不要忘却诺阿迪亚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，因为他们企图使我恐惧。厄路尔月25日，成员完成，共计为时52日。我们所有的仇敌已听说这事，我们四周的人民一看见这事，都十分惊异，并承认这工程是赖我们的天主而完成的。在此期间，犹大有些有权势的人给托比亚寄了许多函件，托比亚也有复函寄回，因为犹大有许多人与他宣誓为盟，因他原是阿拉黑的儿子舍加尼亚的女婿，他的儿子约哈南又娶了贝勒格雅的儿子莫舒兰的女儿为妻，他们常在我面前称道他的善行，也将我的事向他报告。托比亚遂来信恐吓我，